我也看到哈，有朋友觉得因为付出而感到快乐，我想幸福就是会因为分享而觉得更加增值。比如说每天坐在直播间和你一起来聊聊今天的心情，我就会觉得很幸福。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雨阳三三，告诉我你的幸福感又是什么呢？Hello， 各位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务院出台新政，鼓励学术团体、行业协会、企业、基金会以及个人等设立科学技术奖。世卫组织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亿人，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超过了70%，并且逐年增加，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位。最新的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近日公布，全球20大人气博物馆前3名依序为北京故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 苹果公司将中国本土化创新打赏写进了条款，作出正式规定，在 APP 内向原创作者的打赏属于应用内购买，此举将使苹果从中提取30%的分成。 我发光，我最爱与你变色。

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至今的最无聊，既为怒既为笑，偶横收快乐掉，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摇呀摇，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我将热情燃烧，你可知道？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飘呀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我将拥抱年轻的心到老。神仙也懂得逍遥，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摇呀摇，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我将热情燃烧，你可知道？我上不要开玩笑，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飘呀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

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的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我就再见温暖的曙光。 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义，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夜不知，无谓问我一生的事，谁愿意讲失落往事？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追悔，不解释。心中思血涌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无谓问我伤心事，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有事有阵事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不会知。一生的事，谁愿意讲失落往事？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追悔，不解释意思。

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期待、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不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放在任何空间里，你可以

沉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三千年的文化传承，积淀无数中华瑰宝。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Yo adoro a Beijing.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 Мне Пекин бохот пасанд кардиго. Мен Бейжинг ра дуст дарам. 我爱北京，我爱北 京。挖掘地情资源，展示地域文化，存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公众。北京故事，说给你听。969智说北京。 理想，今天的智说北京，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老北京曾鸣炮报时，晨钟暮鼓，老北京人报时都依靠它。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还有另外一种报时法，即每到中午在德胜门、宣武门鸣炮，俗称宣武五炮。炮在古代战争中作用巨大，明末为对抗清军进攻，大量进口红衣大炮。有一种说法是，红衣是红夷的讹传，因为当时红头发的荷兰人在亚洲影响甚大。明朝常到荷兰东印度公司采买火炮。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巨炮上盖以红布，所以得到了这样的名字。两说皆有道理。明朝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交恶，贸易往来极少，基本没从他们手中买过炮。大多数炮是在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买来的，多是英国制造。红衣大炮一度改变了战争的格局，造就了袁崇焕的威名，但由于制度腐败，大量明朝军队降清，清军也掌握了制炮的技术，并成为其阴阳天下的法宝。1653年明王后第九年，为加强京城防备，吉尔哈朗提议，顺治皇帝批准，在北海公园、琼岛和内城九门上各设信炮五门，并立五根旗杆，遇到紧急情况，白天挂旗，晚上挂灯，并立刻鸣放信炮，以提醒警戒。当然，炮不能乱放，需持金牌传令才行，各门信炮需同时鸣放。这些古炮体现了当时造炮的最高技术，重约800公斤，安放在木质的炮车上，进退自如，并可左右调整方向，和现代炮车设计非常相似，与电视剧中的笨重之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后清代长期和平，武备松弛，造炮技术一落千丈，到清末时水平甚至不如明末，所以城楼上的古炮一直没有被淘汰。1924年溥仪离开故宫，北京钟鼓楼不再报时，为服务市民，每到中午便在宣武门城楼上鸣炮报时。为什么选择在宣武门？因民谚称，崇文宣武各西东，左王明，右王清。明代最后一位君主是崇祯，而清代最后一位君主是宣统，分别是崇文门、宣武门的第一个字，所以民间将宣武门看成是清朝灭亡之门。没想到宣武门首次鸣炮便发生了意外，震塌了周边的民房，只好减少炮的数量。为避免声音变小，北城听不到，便在德胜门同时鸣放。由于鸣炮报时始于宣武门，加上当时宣武人口更密集， 故人们习惯上仍称为宣武五炮。然而，宣武五炮用的真是鼓炮吗？一直以来颇有争议，因为鼓炮已陈设数百年，太危险，操作也比较复杂，因此今人多认为是当时北洋军阀调了两门退役的克虏伯野战炮当武炮，只是当时鼓炮仍在城楼上，留有照片，遂让后人产生了误解。1927年，为方便交通，宣武门、朝阳门城楼被拆，城上文物、建筑材料都被变卖，以弥补政府官员的欠薪，但保留了部分瓮城。到上世纪30年代，因放炮报时花销太大，被迫停止。1933年，宣武门瓮城亦被拆除。北京故事说给你听，再次感谢您收听由北京市方志馆与经典969携手诚意出品的969志说北京。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的故事，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在那里对话历史，阅读未来。969志说北京，我是李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上眼，再睁开眼，只看见沙漠，哪里有什么骆驼？被时间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100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被爱时间的门是假的，本来没我。100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 遥遥晚空，点点星。

久，记忆中的声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公布了本市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各项任务时间表。六月底前，北京所有三级定点医院都将纳入直接结算定点范围，所有已备案人员将在九月底前全部实现直接结算。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从2017年7月1号起，私家车年检新规就要开始实行了。新规规定，对于逾期未年审的车辆，路上摄像头每月拍照自动记录一次，每延误一个月扣3分，罚款200。今年二三本首次合并，本科共分为三批次。由于近年的考分扁平化明显，专家建议考生人数最多的原来属于二三本采线的中段考生填报注意冷热搭配，避免扎堆。此外，二本线上边缘考生一定要选好保底院校，避免落入专科。新发地市场统计数据显示，近日市场生姜的批发价是2.1至3.8元每斤，周环比上涨28.26%，年同比上涨227.78%。数据显示，最近一个多月生姜价格出现连续上涨的现象，月环比已经上涨了47.5%。 2017年6月15号，2017 BIFF 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及中国生活节在北京顺义新国展隆重开幕。活动由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北京家居行业协会联合主办，北京中展居然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开幕式上，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出席活动并致开幕词。据悉，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共设八大主题展馆，总规模达12万平方米。2017 BIFF 不仅将成为北京高端时尚国际化家居展会的代名词，更将进一步推动家居行业的创新发展，促进国内外优秀品牌的交流与东西方文化融合，引领中国家居消费升级。 这句藏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当大地铺满了悲戚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祝福我把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身影。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折碎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当灰烬插痛了凝霜的屋檐，当这句早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也许真正的迷茫会折碎我的手臂，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翱翔的翅膀。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末三天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暨中国生活节，有数百个国际国内的家居大牌云集，还有大牌家居的新品全球首发。你要是来了，不仅可以一览全球家居业的最新产品，还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把这些产品都搬回家。这里更有最新的家居流行趋势，最潮的智能家居产品，到场就送惊喜的礼品，而且还有 iPhone 7大奖等你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景田将和这次展会抽出的30名铁杆观众相约居然大厦，来一场面对面的私密互动。预祝2017 BIFF 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暨中国生活节圆满成功。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忽然大雨，我们有缘相遇，你也在这里。

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或许在每一个公司当中都会有员工离职的现象，而针对员工的离职的原因，马云却给出了两点最为真实。第一点是钱没有给到位，第二点是心受了委屈。归根结底就只有一条，在公司的工作干得并不爽。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很多的企业都正在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很难再招到人，很难再留住人。人才的流动性大，不仅给企业造成了不稳定性，还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那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呢？和大的公司不一样，创业公司往往是没有办法提供出很多吸引人而且稳定的薪酬体系和培训体系的。创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的主观能动性，是否觉得有前途、有动力，而且目标一致。其实我们想要留住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一定要给予别人一定的好处。当然第一点就是企业所付出的工资要满足员工的需求，当工资不能让员工满意的时候，老板就需要给员工一个美好的发展蓝图。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画饼充饥，我们应该让员工觉得这个企业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甚至是其他的企业所不能及的。而至于员工是否会相信未来公司发展的蓝图，当然要看老板的魅力，同样也要看老板是否能够完成自己给予的承诺。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点，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公司的平台上可以学到东西，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样能够留住一定的人才。如果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员工不仅很努力，而且对于未来有了肯定，那么在晋升的职位上可以给大家一个奔头，因为有奔头就有了动力。同时一个公司的文化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魅力多彩的企业文化不仅会吸引认同者，而且会让大家觉得有使命感和归属感。在之前老板说的采访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企业都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企业文化，同样这也是代表这个企业一个最大的象征。当一个企业的文化能够施展它的特点并吸引很多人的加入时，我想人才流失这样一件事情肯定跟他们就没有了关系。那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和人才培养的制度，赏罚分明，让你的员工对你有所期望，有所依靠。而公司的经营呢，与运作也更会富有生命力。作为员工个人，应该学会一技之长，当你的才华已经足够能够撑起你的梦想，你的职场之路也一定会非常的明朗。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不断学习，只有充实了自己，才能让个人手中本有的资源发挥到最大化。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 约友是建外街道南廊社区指南针拓展协同建外街道青年会筹备的一场相亲联谊，将于2017年6月17号14点到15点30分在北京市朝阳区南廊社区上演。本次联谊以共享和谐南廊社区公益交友派对为主题，为北京各大企业集团 HR 组织一场清凉的邂逅。此次联谊在中国的联谊史上位列前茅，已经引起了高度关注。 父亲是不善言辞的一类人，他们选择将自己的爱用一个面具掩盖起来，让人很难察觉。但其实父爱比母爱来得更加细致。如果说母爱是融入到血液里的一种爱，那父爱就像空气，无处不在，但也无处可寻。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父亲用行动证明他和母亲一样深深爱着我们。 Thank you.